台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在这几个少年的意识里，他们在梦想森林里的每一个清晨似乎都是被不同种类的鸟鸣声叫醒的，但在这后山，这座神秘的后山里，清晨却是出奇的安静。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啊。记得他们上山之后是进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可这原本应该是漆黑一片的山洞却是阳光明媚，生机勃勃。还有这巨大的山洞里面异常平整空旷，没有支撑，可这么多年却完好无损。向上看去，这后山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高。他们师父还有瓦莱尔所居住的山洞也许并不是山顶，那山顶上还会有什么呢？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正是这些未知数燃起了几个少年的好奇心。从小到大，从幼小到成熟，不正是因为这些好奇心才使他们对学习充满了乐趣吗？对现实世界的经历和剖析，对未知世界的憧憬和探索，是这些孩子们成长的动力，也是梦之谷的守护者们和师父对他们的希望。天刚亮，巨大的石洞里已经被不知是从哪儿投下的阳光或深或浅地镀上了一层金色，洞里的各种植物也都争相恐后地向那金色的光线伸展过去，懒洋洋地开始了新一天的生长。这个巨大的洞穴也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当然也是与众不同的一天，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有6个少年成了这里的临时居民，这注定会给原本就寂寞冷清的洞穴带来更多的成长和记忆。这时候，在孩子们居住的那排石屋前面，突然出现了2个人影，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悬平的房间，随即在房间里就爆发出了欢笑声。原来那两个人呢，是营吉和雨，他俩起得早，两人见面后见别的屋子都没有动静，一商量决定一起去吓一吓胆小的玄平。可悄悄进屋之后，发现玄平居然已经醒了，偷袭没成，于是就变成了小伙伴们的打闹。不一会儿，3个人闹够了就都坐了下来。 你们说今天咱们是不是就应该开始真正的修炼了？ 应该是。我怎么觉得我这能力 现在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你俩也别着急，我倒是有表现了，可这能力怎么打仗啊？ 说的是，咱们是不是对原力了解的太少了？ 我看是，今天啊，还得问问师父。 哎，你们说那瓦莱尔怎么会那么厉害啊？ 对呀、啊，你说师父和瓦莱尔谁更厉害呢？ 当初咱们在村里觉得潘达和艾芬就够厉害的了，而且还是守护者，可据说他们都没有上榜，真是天外有天呐！ 真是，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咱们去找找他们吧。 迎吉说完，站起身，鱼也点头站了起来。 啊，等等我！ 玄平也马上站起身，走到墙边，拎起自己的背包，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儿。只见他拔下了瓶塞，从里边倒出了一粒黑色的药丸放进嘴里，然后一扬脖咽了下去。 玄平，你怎么了？ 生病了？ 两个人关切地问道。 没事儿，这是我爸给我的长身体的药，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开始吃这药了，几乎每天不落，平时都是我爸监督我吃，这不到这里来了，一定要给我带上。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我每天必须吃，否则不让我跟师父学了，所以我得听话。不过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哎，要不你俩也来尝一颗，挺甜的。 算了吧，一听是吃药我头都大了。 我也是，这个我们就不跟你抢了。 三个人说笑着走出了玄平的石屋，外边小昭、塞纳还有龙啸都已经等在那儿了。几个人一路说笑着，先草草吃了早饭，早早地站在院子中的空地上等待着师父。今天的早饭同样好吃，可几个小伙伴的心里都装着事儿。这是修炼的开始，绝对不敢怠慢，第一次不能让师父他老人家等啊。几个人站在空地上，左等师父不来，右等师父还不来，正纳闷呢，只见瓦莱尔晃动着高大的身躯向这边走来，那脚步啊震得地面微微的抖动，让人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安。 瓦莱尔，就冲你这脚步，在这里走得多了，这后山还不塌了呀？ 大家都笑了，也只有这种玩笑能瞬间使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要不然随着瓦莱尔脚步的靠近，几个人心脏跳动的频率似乎都被这脚步震动的频率打乱了，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我这脚步引起的震动算不了什么，可能还比不过某人的小拳头哟。 瓦莱尔莫名其妙的回答弄得大家好一阵子摸不着头脑。 瓦莱尔，师父他老人家去哪里了？ 长老有事下山一趟，临走时告诉我让我先帮你们进行初级的修炼哦。 初级修炼怎么练？瓦莱尔，那就赶快教教我们吧。 瓦莱尔的小眼睛挨个扫视了一下几个人。 初级修炼，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着，那是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 哟，决心好大哦。好吧，我跟你们好好说一说。 瓦莱尔今天穿了一身灰色专门练功的宽大外衣，腰里系着一条黑色的绳带，显得尤其威武，一点也不像昨天的修理工瓦莱尔和厨师瓦莱尔。 今天我会用我的气场帮助你们尽快找到原力种子所选择的能力哦。原力种子是具有灵性的哟，它会根据你们身体的情况选择适合修炼的能力并加以提高和增强。如果你们自身的这个能力被原力种子选中的话，这种能力就会逐渐显现哦。 瓦莱尔出奇的有耐心。 这就是瓦莱尔所说的初级修炼吗？ 有初级就有中级。瓦莱尔， 告诉我们什么又是终极修炼啊？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着。 哟，问题还挺多的哦。不过这倒是好事情哦。初级修炼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身上原力种子选择的能力找出来哦。当然喽，如果不用我帮忙，你们自己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要慢一些哦。因为原力种子在选择能力的过程中也需要时间的哟。长老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发现自己的能力，尽快进入终极修炼哦。等你们各自找到了自己正在强化的能力，就需要根据这个能力来设计招式和对战方式喽。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哦。 那高级修炼呢？ 哼，你们有点得寸进尺了哦。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说了，怕你们走火入魔。哪有没有学会走路就先要学习跑步的道理哟。 瓦莱尔说着站在了大家中间，坐了下来。 来吧，围着我坐好。 几个人着实有点晕，但听瓦莱尔的话总是没错的，于是大家相互看看，围绕着高大的瓦莱尔坐了一个圈。刚刚坐好，大家就看到瓦莱尔双手合十，瞬间背后就升起了一团黑色的气形，这气旋越来越大，弥散在瓦莱尔的周围，几个人都感到了无比的压迫感，甚至压得喘不过气来。又过了一会儿，这气形更大了，慢慢地包围了所有的人。此时当大家真正进入瓦莱尔的气形中的时候，大家才感觉舒服了好多。那黑色的气形渐渐钻入了他们的身体里，在那里运行游走。大家感觉热热的，刚开始的时候身体里很是舒服，就连总是觉得腹中疼痛的莹吉也感觉舒服极了。前段时间莹吉的身体里总感觉有两股气流不停地搅动，他们时而像聊天，时而像打架，弄得莹吉实在是无法招架，总盼着师父能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当着大家的面又始终无法开口。他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得了这么个怪病，不想让大家替自己担心，更不想因为身体原因失去这次难得的修炼机会。此时莹吉感到身体里有三股气流，这三股气流开始相互对峙，谁也不动，但不一会儿就有两股气流开始缠斗在一起。这第三股气流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停在莹吉体内静观。可过了一会儿，第三股气流也开始行动了，但感觉好像是在劝架。先前开战的两股气流于是打打停停，但并没有完全停战。莹吉忍受着，他不知道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如果瓦莱尔这么强的人都帮不了他，那还有谁能帮助他呢？师父他老人家行吗？此时几个人的身体都随着瓦莱尔的气性震动着，摇摆着，每个人都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和感觉。小昭感觉遍布全身的气流在流动一会儿之后突然集中冲向大脑，自己的头啊就跟那要炸了一样，他不由自主地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头部。塞纳的症状更加特别，别人都是坐着，只有他站了起来，四肢随着瓦莱尔的黑色气型摇摆着，那气流在他的身体里不停地涌动，而且是越动越快。农校此时平伸着双手，任由那气流在身体里左冲右撞。如果留意，你会发现龙啸的皮肤一会儿在这儿起一个鼓包，一会儿在那儿又起一个鼓包，皮肤上面的鼓包不停地出现又不停地消除，刚开始啊只是在下半身，不一会儿就跑到了上半身，全身头手脚都出现了。奇怪的是，龙啸并不觉得可怕，他相信瓦莱尔，相信师父。于此时的境遇有点尴尬，身处在瓦莱尔的气型中，身体也像其他伙伴一样